Where's the cosmic computer stand? Excuse me. OK, 那么这位先生他对 Cosmic Computer 公司很感兴趣，所以他说了 Here's the Cosmic Computer Stand, 这是他们的展台展位 Stand, Excuse me, 那么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打招呼的一种方式，吸引别人的注意。 Yes, madam, can I help you? 刚才说话的是位女士。 Yes, madam, can I help you? 我可以为您效劳吗？ I'm shopping around for a 32-bit computer system with a view to purchasing several. I'm shopping around. 我正在四处查看一下computer system, 一个32比特的电脑系统 with a view to, 因为我想 purchasing several, 买几台。 May I ask who you are buying for? 那么这位 exhibitor, 他比较感兴趣的 May I ask who you are buying for?实际上就是问 Which company do you work for? Which company do you represent? 请问一下您代表哪个公司，有可能如果是他们的 VIP customer, 那么是非常重要的客户，有可能会得到一个打折的。 The Seismology Bureau of China. My name is Dr. Gu. The Seismology Bureau of China. 中国地震局。哇哦，代表是中国的一个部门。My name is Dr. Gu. 要注意 Doctor 这里的用法。Doctor 代表是博士，那么大家要注意，在国外，如果一个人的头衔有 Doctor 也有 Professor, 请不要再称呼他为 Mr, 这样是对人家不尊重。所以例如，如果现在周敏老师是一位博士，我必须称呼他为 Dr. Joe 或者是 Professor Joe, 如果要称呼他为 Miss Joe, 就是对他不尊重，请大家一定注意。 Oh, welcome to London, Dr. Gu. We've done quite a lot of business with your bureau in the past. 他们以前是有这样的商业往来。Oh, welcome to London. 欢迎您来到伦敦 ,Dr. Gu. We've done quite a lot of business with your bureau in the past. We've done quite a lot of business. 跟对方有商业来往。With your bureau, 与你们的地震局 in the past, 在过去代表一个时间。 That's right. 是这样的。那么 Dr. Gu 肯定也听说过这位展商。 Would you like to step up here for a demonstration? We've made many improvements since we last did business with you. Would you like to? 是邀请别人的一种方式，非常有礼貌的表达。Would you like to step up here? 您能到这儿来吗 ?For a demonstration, 这样我给您展示一下。Demonstration 是在商业中经常使用的，那么现在在IT 行业都管它叫 demo，D-E-M-O。例如我们常说的实验版的 software 软件就叫 demo 版 ，D-E-M-O 这个单词是非常有用的。We've made many improvements since we last did business with you。自从我们上次和你们地震局有过商业往来之后，我们的产品已经进行了 improvements, 进一步的改进。那么大家也可以把它改成另一个单词叫革新 ,innovation, I-N-N-O-V-A-T-I-O-N, innovation, 革新。那么在这个地方请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自从我们上次一定要说成 since we last did business with you,不可以说成 since we did business with you last time, 这是中国的表达方式 that's Chinglish, 所以大家想一下如何翻译这句话，你上次什么时间逛的街，错误的英语是 when did you go shopping last time, 正确的地道的表达是 when did you last go shopping,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when did you last go shopping, later on perhaps,Right now, I'd like to have a look at your brochure. Later on, please. 有可能晚一点吧。他现在不想看他的 demonstration. 那么他说了 Right now, I'd like to have a look at your brochure. 这个单词 brochure 代表小册子，也就是参展商或一些公司的手册，在其中有很多的详细的产品介绍。Brochure 是个法语词，另外一个常用的是 handouts, H-A-N-D-O-U-T-S, 或者叫 pamphlet, P-A-M-P-H-L-E-T, pamphlet, 小册子。 Certainly, take as many as you need. Come back anytime you're ready. OK, 那么展商说的 certainly, No problem, 没问题。Take as many as you need, 随便拿。Come back anytime you are ready, 就是你想过来随时过来。 Thanks. Why don't you go and collect some more brochures while I sit here and read this one? Okay, 他表示了对对方的感激。Thanks. Why don't you go and collect some more brochures? 为什么您不去那边多拿点小册子 ?While I sit here and read this one, 我把这个详细的研读一下。 Sure, I won't be a moment. 那么他的同伴说 ,Sure, 没问题。I won't be a moment, 立刻就回来。 Look!Apollo Computers delivers within 3 months after you place an order, and installation is included in the price. Okay, 那么 B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信息 look, 那么吸引对方注意的一种说法，就像刚才的 just take a look at that, listen 这种方法 look, Apollo Computers delivers within 3 months after you place an order, 在你下订单三个月之内就会把货物寄到，要注意 place an order 强调是下订单。例如，今天我们进行电子购物的时候 ，First of all, you should place an order, then they will deliver the goods. 那么，另外 ，installation is included in the price. 报价中还包含安装价格。 But look at the price; it's at least 20%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Cosmic Computers. 那么。他的同伴对于价格是比较在乎的 But look at the price 但是看一下价格 It's at least 20% more expensive than Cosmic Computers 它比 Cosmic 公司的至少要贵 20% 呢 least 20% more expensive 更贵一些 I still think Universal Computers is better Their 32-bit systems are priced at about $10,000 That's very reasonableBut their terms are excellent. Now, I've made up my mind. Let's go and have a chat with the Universal Computers people. Okay. I still think Universal Computers is better. B 的观点是认为 Universal Computers 公司会更好一些。Their 32-bit systems are priced at about $10,000. 那么他们32比特的系统是大概在$10,000左右。That's very reasonable, 是非常合理的价格。请各位听众要注意，在描述价格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it's low, it's high, 但绝对不可以说 the price is cheap, 请大家注意。另外，大家形容价格比较低廉，我们常用的是 reasonable, 代表比较合理的。And their terms are excellent, terms 代表商业中的条款。那么各位听众以前肯定是学过这个单词代表学期那么这里我们学的是商业条款第三个意思很常见的就是术语例如我学的是 linguistics 语言学有自己的术语那么周老师学的是播音学也有自己的 terms 术语这里是条款 their terms are excellent now I've made up my mind 现在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I've made a decisionI've made a decision. 做了决定了。Let's go and have a chat with Universal Computers people. 让我们跟他们的人聊一下吧。 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就全部学完了。恭喜各位跟随我们学习了这本书，同时呢也取得了进步和收获。 是这样的，跟大家在一起的六个月，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 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对您的英语学习能够有所帮助。 Learning English is a long process. Your life is going to sparkle in the future. 没错，英语学习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精彩。在这里，周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王璐老师和武轩老师的精彩讲解。 很高兴，希望跟大家在以后能够共同进步，激情奔跑，舞动人生。 好，那就像以往一样，我们就照着王老师所说的去做吧。 Goodbye, everyone.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Go for it. You can make it. 一定能成功的。 让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300句。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讲，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学过哪些内容。 Сегодня у нас последний урок. Давайте вспомним, что мы проходили на наших уроках. 第一课是谈语言。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русски. 第二个题目是结识。 Давайте познакомимся. Меня зовут Ольга. 下一个题目是问候。 Добрый день. 第四课的内容是做客。 Проходите. Раздевайтесь. Садитесь. Будьте как дома. 在第五课中我们谈了天气。 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да? 第六个题目是时间。 Сколько сейчас времени? 在时间之后我们学习了怎样表示日期。 Какой сегодня день? Какое сегодня число? 第八课的题目是家庭。 Кто у вас в семье? 然后我们学习了怎样打电话。 Попрос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 телефону Сашу. 第十课的内容是如何表示感谢和请求。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все, что вы для меня сделали. 在第十一课中我们学习了道歉和遗憾的表示法。 Извините за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然后我们学习了如何告别。 До свидания, всего доброго. 在第十三课中我们学习了如何表达祝贺和祝愿。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Желаю вам счастья, здоровья и больших успехов в работе. 我们的第十四个题目是问路。 Простите, вы не знаете, где здесь ближайшая станция метро? 接下来我们谈了城市交通。 Простите, как проехать в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在第十六课中我们学习了如何在食品店购物。 Да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200 грамм сыра. 然后我们又学习了怎样在百货商店购物。 По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уртку серого цвета. 第十八个题目是旅馆。 Простите, у вас есть свободные номера? 旅馆之后是邮局。 У вас можно отправи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телеграмму? 第二十个题目是在理发馆。 Я бы хотела посмотреть модели причесок. 下一个题目是在照相馆。 Мне нужно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ться на паспорт. 我们的第二十二个题目是医院。 Мне нужно попасть к хирургу. 在第二十三课中我们学习了参观游览的用语。 Что, по-вашему, стоит посмотреть в Москве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我们的下一个题目是体育运动。 Какой вид спорта вам больше нравится? 在第二十五课中我们谈了文化生活。 Давайте пойдем сегодня в кино. 接下来我们的题目是旅行。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ие поезда идут до Киева? 第二十七课是在银行。 Я хочу обменять доллары на рубли. 第二十八个题目也是倒数第二个题目是在海关。 Мне нечего заявить в декларацию. 我们讲座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商务会谈，这个题目我们分了两次播讲。 Давайте приступим к делу. Мы готовы подписать контракт. 刚才我们一起回顾了在这30课中学过的内容。现在我们再帮助大家把最后一课的对话复习一下，请大家看教科书的229页。Теперь приступим к другому вопросу. Нам остается обсудить условия поставки и платежа. Начнем с условий поставки. Нам было бы удобнее получить ваши машины одной партией. Мы не возражаем. Мы обычно поставляем товар на условиях СИФ.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ы обеспечиваем страхование и фрахт товаров. У нас все еще не решен вопрос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условий платежа. Давайте его обсудим. Хорошо. Мы будем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оплату через московский Внешторгбанк по безотзывному подтвержденному аккредитиву. Когда вы откроете аккредитив? Как только получим ваше извещение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товара к отгрузке. Мы хотели бы получить рассрочку платежа в течение 150 дней с даты консамента. Мы можем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ам 120 дней. Хорошо,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Теперь приступим к другому вопросу. Нам остается обсудить условия поставки и платежа. Начнем с условий поставки. Нам было бы удобнее получить ваши машины одной партией. Мы не возражаем. Мы обычно поставляем товар на условиях СИФ.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ы обеспечиваем страхование и фрахт товаров. У нас все еще не решен вопрос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условий платежа. Давайте его обсудим. Хорошо. Мы будем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оплату через московский Внешторгбанк по безотзывному подтвержденному аккредитиву. Когда вы откроете аккредитив? Как только получим ваше извещение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товара к отгрузке. Мы хотели бы получить рассрочку платежа в течение 150 дней с даты консамента. Мы можем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ам 120 дней. Хорошо,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听众朋友，到今天为止，俄语三百句节目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俄语学习能有一定的帮助。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并祝听众朋友在今后的学习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Желаю вам больших успехов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изуче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сего вам доброго. 听众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播出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为了方便大家的学习，我们将从下周开始重播俄语三百句，欢迎您到时收听。朋友们，再会。 Позиции девушка провожала бойца. Темной ночью простилась она на ступеньках крыльца. И пока за туманами видеть мог паренек на окошке на девушке.